说完，他僵硬地扭过头看着安宗他们，继续说： 我可以确定，那个叫娟妹的已经被恶鬼给掐死了，但是那个黑影子并没有消失。他僵硬地弯曲着自己的手臂，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黑布覆盖住了那具女尸，然后那张古怪的人脸就贴在了女人的后脑，而面具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笑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一股奇异的香味，我甚至听到了类似女人的低声吟唱的声音。此时的朵儿已经发出了危险的呻吟声，我以为她也要被恶鬼收走了，连忙按住了朵儿的腹部。但是我估计错了朵儿的反应，她其实在警告我，那个东西已经看到了我。就在我一抬头想要再看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女尸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穿上了一件黑袍子，头发长的像是我们藏族的女人一样，站在了我的面前。她睁着本就因为死亡而惊恐的眼睛，对，此时她的眼珠是可以看得见的，而且我感觉到她的眼珠都斜到了眼角边上。她咧开了嘴巴，吐出了一股很难形容的气味，我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到了烧死人物品才会出现的焦臭，但是这个臭味里居然混着一种非常刺鼻的香味。然后他像是动物一样爬到了安宗兄弟的身边，然后感觉仿佛很是贪婪地吸收你身体的热量一样，依偎在你的怀里。我想要喊出声音，发现你们中好多人的影子都不再是自己的影子了，而是都是那种古怪的黑色人影。我被这一情景吓得晕死了过去，直到安宗兄弟的大叫我才惊醒。我连忙冲到你们这里，看到你们的影子都在疯狂地扭动着，但是你们居然没有发现。 他说完这段话，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看了自己的影子。这实在是太诡异了，大家都陷入了恐慌的沉默之中。安宗舔了一下干涩的嘴唇说： 你是说我们中有些人的影子都变成了那样的？ 没错，死在冰窟里的人和那个叫刘涛的影子都变了，还有…… 赵老板眼神越来越阴森，他暴怒地喝道： 妈的，够了，你小子不要在这里给我们瞎忽悠。我警告你，如果再提什么恶鬼什么影子，我马上就把你从这山崖上推下去。没有影子，没有恶鬼，听见了吗？ 说完，他瞅着那具依然有虫子爬出的尸体说： 这具尸体不能放在这里，光头，把尸体给我踢下山去，万一我们被感染，下场就是他那样。 大家看着那具尸体浑身都不自在，不过谁都没有想过要把尸体踢下去。这个赵老板对自己人真的是一点情面也不留啊。光头看了看他们，意思是让他们也出一个人来帮他，其实他也只是想要找一个人来陪他推尸体好壮壮胆。白毅站了起来，手套外再套了一层塑料袋，帮着光头一个人拖着头，一个人拖着两只脚，一用力就把尸体给摔了下去。尸体像是一堆烂肉一样掉入了山底。此时一直不吭声的六子对着他们喊道： 你们看，龙头快要不见了。 他们这才抬头望向那条赤龙，发现整条冰龙都呈现出一种圆形的状态，这和古代先秦时期的龙图腾十分接近。渐渐的，龙头消失在黑暗之中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圆，而太阳的位置渐渐的西落，这个圆成了一半看得见一半完全看不见的样子，又符合了八卦两极的原理。安宗心中感叹道： 周文王真不愧是把八卦五行之理贯彻的最彻底的帝王，连入口的标志都要以这种形式来展示。 赵老板眯着眼睛看着龙深入的地方说道： 周易向来是把震位视为龙位，震乃龙族，神龙摆尾必定就是河伯殿正确的位置，这两仪图就是入口的标志。终于让我找到了。曹阳、光头，准备家伙， 我们现在就去那个龙尾所在的地方，你们四个也跟着，别跟我耍花招。 说完，他们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往上爬。安宗看了看那个图腾，只出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太阳一落山，这里就完全被黑暗所淹没。白毅塞给他一把短刀，然后对他说： 小心点，那些东西也已经来了。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可以吞下我给你的护身符。记住，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这么做。到时候，也许你就明白一切了。 安宗大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脑子里全是共产党为了不让特务得到情报，把纸条吞进肚子的镜头。白毅没有半点和他开玩笑的意思，他自顾自地拿起了背包，跟着一起向那太极图的山壁爬去。马庆宝木拉山爬起来，要比阿尼玛青山来的吃力，所以很多人都不会去爬这座山。况且他们在太阳落山的情况下从斜坡爬山，爬的每一步都是在玩命。当他们爬到太极图那里的时候，安宗的双腿已经和面条一样没力气了。这里只是一个斜坡，勉强能够站着，而且表面都已经被雪给掩盖了，地面非常的滑，下面的景色可以用瑰丽来形容，但是一不小心摔下去就是尸骨无存。他们没有办法，只有把身体固定在半山腰上开始刨雪。幸亏老头子手底下那个叫光头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力士，一铲子下去比他们任何人都要铲得多。在这个人肉铲雪机的帮助下，他们终于挖到了一块石壁。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，不过天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海，群星闪烁，仿佛是一面镶满钻石的黑丝绸，能见度和前几个风雪夜比起来算好的。众人早已经打开了头上的矿灯。赵老板摸了摸石头说： 没错，这块岩石和周围的不一样，而且有明显的赭石涂料的痕迹，这是先秦时期比较常用的颜料。你们看，这上面还刻有许多甲骨文，周朝还有习用某些固定甲骨文的习惯。这块石头并不是原本就有的，入口就该是这下面了。 曹阳看着那块石头，然后用匕首敲了敲，石头发出了沉闷的声音。他泄气地说： 义父，这个非常厚啊，我们怎么挖？ 这不难，这块石头主要的成分应该是沉积岩，我过去对石头有一定的研究，如果说要用什么法子把它弄开，最好的是炸药。不过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在半山腰炸山很可能就直接被炸死了，所以最实用的法子是先用火焰喷气，然后再撒上冰水，反复的加热冷却，依靠这种方式把石材脆化，接下去只要敲一敲就可以办到了。曹阳和六子轮流喷火和浇冰水，你们几个给弄防护雪墙，这活儿需要点耐心，我们再被冷风吹下去早晚被吹晕。 没想到他们连喷火器这种家伙都带了，是安检部门难道都是吃饲料的呀？这种军事化的东西居然都让这个老头子带来了，哼，看来我趁乱搏一下的计划是彻底搁浅了。他们手里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几把猎枪，万一掏出一把 57, 我有几个脑袋都不够他爆的。 他们轮流干活，很快安宗听到石头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。赵老头挥了挥手让光头去敲那石板，果然那石板就像是木板子一样，一敲就掉下了一大块。六子把那些有甲骨文的碎片塞进自己的背包，对他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 这些东西可是值很多钱啊，扔这里浪费了。 他们摇着头快速地搬开那些石板，很快就打通了石板后面的通道。但安宗惊讶地发现，这并不是直通的，而是一个垂直向下的洞。 而后就听到背后的赵老头开口道： 你们几个先下去，安宗，你和我们殿后。 安宗瞥了他一眼，赵老头阴狠地对着他笑了一下。六子拿出一个测量空气的仪器对老头说： 让我们做下测试，否则鬼知道下面空气质量。 说完他吊着绳子把仪器放了下去，拉上来看着指数，点点头说还成，下去啊，估计有通风口。安宗心里有些纳闷， 居然空气还成，那么说下面至少有与空气接触的地方，里面那些东西岂不是无法真空保藏？ 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疑问，于是他们对安宗使了一个眼色便滑了下去。